你的真心。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这些话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每天22点播出。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参与的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如果您的生活中也遇到相关的情感问题，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么每天呢，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参与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还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微博的名字就是主持人孙岩，可以在新浪搜索，也可以给我留言，这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重阳节。重阳节呢是一个老年人的节日哈。 对。 尊老敬老爱老这样的一个节日。在重阳节这一天，其实不仅仅应该是这一天了。这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爱老敬老日。但是呢，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爱老敬老那么应该是一直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是一个主题。 对，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美德了哈。 对。 我们的节目关爱着大家的恋爱、婚姻、情感，其实老年夫妇、老年伴侣也一样有很多情感的问题，也一样会有一些情感的困惑。步入老年之后，那么心理、体力、健康和年轻时候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忙于工作，年轻的时候要照顾孩子，年轻的时候自己还有老人要照顾。那么很多人往往到了老年之后，我们的这个老年哈，差不多也是退休之后的年龄了，工作一下就没有了，没有工作的压力和负担了。那么生活的压力呢，相对来说很多人也都小了，比如说孩子也差不多该成家了。 对。 这时候老年夫妻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老来相伴哈。 对。 这时候是一对非常重要的相互去扶持的伴侣。而且很多人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吵吵闹闹好像你看上去特别不和。哎，老了以后关系变得挺好的了。我们还有很多网友都提到过这个现象，说我这个以前看我爸我妈他们俩老吵架，结果现在看爸妈上了岁数了，哎，人两个人可以手拉手到菜场去买菜了。 是。 老年夫妻生活的这个质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老年人在老年伴侣这样一个相互该扶持的阶段，但是依然不知道怎么样能让彼此的感情 更深厚一些哈。 对， 所以有些人会很羡慕说，诶，为什么有些老年人，你看好像我们在这个外面看到的往往牵手的伴侣是两头，要么是小年轻刚恋爱的， 对， 要么是老年人。而老年人牵手更让我们会觉得心动，包括我们年轻人看了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羡慕，我们都会想，哎呀，要是我们老了也能像那两位老人家那样相互牵着手啊，甚至这个经常会感动我们的一些画面、一些图片，比如说老两口一个推着一个啊，可能另外一个要需要坐在一个轮椅上哈，一个推着一个啊，两个人这个手拉手，就是这样的画面会比年轻人手拉手更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在那样的一个年龄生命阶段我们还有一个伴侣能让我们那么深情的去相爱哈。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却真的是这样，就是爱情啊，或者说婚姻啊，或者情感，它真的是不分这个年龄的。 嗯， 啊，正像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在网上可能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新闻，就是两个老年人他们都住到了一家医院， 嗯， 但只是呢住的楼层不一样， 嗯， 一个得了这个病，一个得了那个病， 嗯， 但这个老爷爷呢就是好像就是弥留之际， 嗯， 这个他的这个老太太呢就知道这个老爷爷这个时间不多了， 哦， 但这个老太太就执意说，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嗯， 就是跟护士啊恳求啊，就是能不能让我们俩，就是说他俩都已经住院了，其实都是已经很严重的病了，但是这个老爷子可能就更重一点， 嗯， 而且生命危险，那么这老太太就说，我一定要去见见他，然后呢，嗯，护士呢医生呢被感动了，然后就把他俩，我看那照片里面就是推着这俩都在床上躺着都不能动了， 嗯， 然后这个老奶奶就拉着这个老爷爷手说你放心吧， 嗯， 啊，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嗯， 哈，啊，其实呢，我就可以看到，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人其实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了， 嗯， 其实仍然是，我们说如果愿意去正向沟通的话， 嗯， 当然是可以去沟通的， 嗯， 啊，你刚才说到了很多那种让人看着很羡慕的，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就是老了， 嗯。 觉得我忍了你一辈子了， 嗯， 我再不忍你了， 嗯， 我就遇到一个老先生，他就他到了这个60岁之后， 嗯， 他就开始变得跟他的爱人在沟通，跟老伴沟通的变得非常冲， 哦， 甚至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忍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了我还要忍吗？我不忍了， 嗯， 啊，然后呢就是咱们现在就经常流行一个词语叫怼回去，是吧？ 嗯，对。 然后呢你再说我挑我这个毛病，再说我这个那个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像原来那么含糊了，我就直接这么，嗯，弄回去。 嗯嗯嗯， 啊。这现在也是会遇到过这样一些事情。 嗯， 我们说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是因为之前呢太有的时候太压抑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夫妻生活啊，这个夫妻感情的生活也好，方方面面其实需要大家相互的去妥协的。 对 啊，也许那个人呢就是压抑了一辈子，就是我事事都是妥协的，我一在这家庭或者婚姻生活当中，婚恋生活当中，我从来都不表达我的愿望， 嗯， 我的需求， 嗯， 我从来都不说，我都是为你们考虑的， 嗯， 那么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觉得，哎呀，我考虑这么多干啥呢？ 嗯， 啊，我记得还有一个，一个老太太呢，我又在讲课的时候遇到老太太，她就非常伤心。 嗯， 她说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为这个家、为这个人、那个人，啊，去啊，没有一个人去惦念我。 嗯， 哈，然后呢，她也说我以后我要自己来照顾自己，我再也不像原来那么，就是处处都是为他们考，就是把我自己忘得一干二净。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例子也说明了，对于其他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说一方面年轻人要尊老爱老， 嗯， 另外一方面呢，老年人呢，的确啊，或者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们真的是可以关爱自己， 嗯， 关爱自己不是一个把这个我们去关爱别人的同时，就不要把自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嗯， 就是我们只爱别人不爱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别人付出。我们说这也不是说 太健康的啊、 嗯， 因为人毕竟你也有你自己的需求， 嗯， 反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态更容易平衡， 嗯， 更容易更，我觉得更健康、更乐观、更积极一些， 嗯， 要不然的话，真的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两个反例一样，就是说我忍了一辈子，我再也不要这样忍了， 嗯， 那反而会让周围、让家人、会让别人觉得他怎么这样了呢？ 嗯， 他原来不这样啊， 对， 突然的这样了呢。 对，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说为自己，没错， 嗯， 啊，但是这个节奏稍微把握一点， 嗯， 可能就会好得多。 嗯， 那么尤其是那些快要进入到这个，被进入到被重阳节被大家来簇拥的这一部分人啊、 嗯， 或者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就我们都是说，生活呢，无论怎么样。啊，顾念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对， 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去顾家呀，顾自己的老人啊，顾念了很多人。 嗯， 然后我们自己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呢，我们也可以享受， 嗯， 啊，就是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晚辈对自己的关心， 嗯， 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人在这个年龄呢是觉得呀，我不要给孩子添负担了， 对， 然后呢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呢我自己又怎么样， 嗯， 其实你越这样，孩子们其实越难受， 对， 啊， 您说的 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完全可以，你自己有什么需求呢，可以跟孩子提出来， 嗯， 过节了，我希望你们过来跟我吃一顿饭， 嗯， 陪陪我， 嗯， 你可以把他诉求给说出来， 嗯， 啊，你不能去说。让孩子让他们自动的，他们到这个节日了，他们自觉的，是吧？ 嗯， 他们就得来。如果他们不来，我就生闷气。 对， 我就在家里边，是不是你们为什么不来？等等， 对，对， 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是的，嗯，老年人老年的这个伴侣，老年的婚姻生活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在这个重阳节这样一个晚上哈，我们会在我们今夜思语诗节目中呢，特别的为我们的老年人献出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解答一些和老年朋友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说啊，那这样一期节目我要听吗？我们觉得其实 当然要听，我刚才讲的其实就跟 年轻 人也有关系， 对，因为老年的生活质量其实和年轻人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哈，啊，那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我们听友的父母这一辈已经步入老年了， 对， 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生活的好，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更放心。所以如果您的父母已经步入老年或者是即将步入老年的话，那么您也要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一些大家可以让老年的生活质量更高的伴侣相处之道。那我们年轻人知道了，我们也知道有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劝解老人家啊。 对，对， 嗯，我特意把我们今夜思语时啊这个后台一些关于老年的问题也搜索了一下，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会请韩老师为大家做一下解答，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这些老年朋友的情感问题。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 今天是我们和这个老年朋友来聊一聊大家的夫妻关系、伴侣关系。我是主持人孙岩，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就像刚才咱俩说的那样哈，这个到了老年这样一个年龄状态、生活状态当中，很多人因为没有工作的压力了，子女也长大了， 嗯，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那个注意力啊更多的放在老伴儿身上了。 对， 是吧？因为就俩人嘛，家里边多一半哈， 嗯， 家庭的情况是就两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过去的一些问题也会被放大。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其实今夜思语是有不少的老年听友呢哈， 嗯， 他们习惯于听广播， 原来就是为子女这个婚恋来操心， 对对对， 问一些问题， 对，很多老年人也会为子女问问题，那么当然他们也会问到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位老大姐，那她的问题就是这样，她说老伴儿这个人啊过去就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他说过去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工作狂 上班的时候啊，特别爱忙着工作。这个不让他加班的时候，他都要去加班。他热衷于在单位显示自己的才能。说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不顾家，好不容易盼到我老伴退休了，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吧，哎，他找到了一个爱好，他又开始不顾家了。他去街道，帮着人家做街道上的事情。他呀，以前在单位上啊，就是没有退休的时候啊，是个处级的干部。那他当干部呢也当惯了，他现在啊也跑到这个街道去，到人家那儿指挥人家干这个干那个。哎，你别说他这么做吧，虽然人家街道也挺需要他的，但是有些人其实还挺烦他的，说他这个人啊闲不住，不该他管的事儿他也去管，他这人就是这样。而且呢他去管了，那他就又开始不顾家了。他就在退休之后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没事干，他在家待着。当他找到了街道上有事儿，他可以去忙活了。呵，他几乎天天往街道跑，是不是他的事儿他都管。我开始又和他吵架，我觉得好不容易把工作的事情放下了，能不能和我好好过呀？现在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在家里待着，怎么退了休了还想着到外面去忙活啊？哦，这个老大姐说的这个问题在有些夫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 嗯，对，嗯，就是说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老大姐可能她难以理解。 嗯， 按照她的这个思路来理解的话，你退休了是吧，大家都是说好不容易这个退休了，哎呀该有自己的生活，出去旅游啊，哪怕不在家里待着，你出去旅游咱们俩一块游山玩水都可以啊。嗯，你怎么还是跟退休跟没退休是一样的啊，是吧，甚至于好像更来劲儿啊，是吧，退了休之后为了显示自己好像仍然被人需要，去街道干得更卖劲儿啊。但是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想一想， 嗯， 就这个老爷这个老先生，如果你不让他 去忙活 啊，你看会成为什么样子， 他会觉得没意思， 而且时间长了这个人真的会出问题的。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是闲不住的人。 对， 有些人呢是属于慢节奏，喜欢很悠闲的待着，打打太极拳啊，练练书法啊，都没问题。但是有些人的这个他本身就是属于闲不住的人，你如果让他没有注意力去关注一些事情，让他没有忙活起来，没有动起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个依然有贡献，能被需要，那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没意思。 对，这正像咱们有的时候年轻人的老觉得哈，现在我已经挣了很多钱了， 嗯， 啊，那我终于我可以让我父母说，你们不要那么忙了，你们闲着吧， 嗯， 我供着你，我养着你，让你们好好的过好好的生活。 对， 那其实反而这样呢，那父母待一段时间之后，嗯，各种各样的毛病都出来了， 嗯， 身体上的， 嗯， 啊，为什么人需要去动起来的啊？ 嗯， 我不知道这位老大姐她之前的可能她的生活习惯就是说我宁愿在家里边啊，搞搞家务啊，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就 OK 了啊，是吧？我不想去外边去参加这个街道的，或者说去出去游山玩水，我不愿意，我喜欢在家里边。其实这也是一种啊生活方式。 嗯， 那么一辈子是这样过来的啊，那么就说明其实这个组合也是不错的啊。 嗯， 一个人比较喜欢家庭生活，另外一个人呢喜欢在这个外边忙忙叨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她的丈夫也并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是待在外边的。 对。 她只是说上班的时间可能在外面忙活忙活，是不是，然后下班了，哎，也仍然是待在家里边的。这个时间可能要更多一点，甚至于因为她现在不是像这个在职的人员一样，她甚至像这种街道的，她有的时候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或者说有的时候累了，她真的是就可以不去的。 嗯， 并不是说像原来在职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去了，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啊。 嗯， 但只是说这位老大姐她一直有预期，她可能在这个人退休之前就有这种预期了， 就 有这种打算了， 我 就想着了， 我就等着你什么时候退休。 对， 你退休了你就有空陪我了，你退休了我看你还忙活什么，是吧。 对， 你这现在你这不退休你拼命的忙工作，等你退休了你总该有时间陪我了吧，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往外跑。 哎， 结果没想到老爷子找了一个街道上的事儿去忙活哈。 啊，我觉得从另外角度讲，这老大姐还可以这样来调整， 嗯， 说 你想让他陪你， 嗯， 比如说我哪一天我去医院看病， 嗯， 你再陪我去， 嗯， 是不是？也就是说，之前呢，很可能呢，这老大姐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对， 她从来没有向她的丈夫求助， 嗯， 啊，现在呢，我觉得。这是我提供一个方法。 嗯， 你比如去买菜啊，或者买米面啊，或者去超，或者去什么地方，原来是你单独一个人完成的。 对， 你现在你就可以向他说，我完成不了，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拿不动。 嗯， 啊，是吧？我这个提不动，那个我办不了，那个我不会。 嗯， 需要你指导一下。 嗯， 我需要你帮一下忙，等等。 嗯， 这就会让这个。这就让她丈夫呢瞬间在她面前就有存在感，就有价值了。 嗯， 因为她为什么不愿意窝在家里边，就因为她觉得她在家里边毫无用处。 嗯， 没有任何价值。 嗯， 这个家不需要我。 对， 我的妻子已经把她打理得很好了，我在家里面没啥用处啊，人家饭也做好了，家务也收拾得那么好，然后什么地方都不需要我，那我只好去街道去忙活了。 嗯，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大姐你也开动一下脑筋，你把家务或者把你的家庭生活里边安排一些需要她参与的内容。 嗯， 那我想那个你的丈夫他也不会反对。 嗯， 啊，如果你多尝，一开始他可能也不习惯， 嗯， 但你尝试几次多拉他几次，他终究会过来的。 嗯， 是吧？你不能说好这一周你都不要去街道了，你就待在家里边，我又要忙着我忙着你，我你就故意的不让他去，那也不行。 嗯， 啊，你就适当的他一周可能去街道参与忙几次，是吧？忙到两三天，然后你还有两三天或者是半天啊，那你把他拉回来，尝试着让他参与一下你希望他做的一些事情。需要这个不是说你要求他必须要做，而是说我做不了， 嗯， 我需要你帮忙，原来是我一个人做的，现在这个我现在年龄大了，我腿脚各方面我需要你帮忙。 嗯， 也就是说你得让那个人体验到被需要。 嗯， 一旦一个人体验到他是被需要的，就像他为什么往街道跑，那是因为他觉得在街道那我被需要， 嗯， 人家都需要我，然后我忙前忙后的，哎，这种价值自我价值感体验非常充分。 嗯， 那你在家庭里头呢，你也让他有这种体验。 嗯， 就家里边这灯泡坏了，马桶怎么样了等等，那些很细的，你可以，你要如果愿意找的话，可以找好多活让他干。 嗯， 是不是啊？那这样你们俩这个相处的时间就会增长，就会延长，就会增加。 嗯， 啊，当然不排斥他继续可以在外边忙街道的事啊，或者说继续去外边忙一些事情，这个不要排斥。 嗯， 那么两条线并行，你会发现，或许你就会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可以来陪你的。 嗯， 啊，但是呢你不要直接说我需要你陪你啊，需要你陪我，那这不行。 嗯，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要求。 嗯， 啊，要求对方会觉得非常反感，你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就非常不乐意。但是如果你的是说我这个事情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 嗯， 那就不一样了。 嗯， 是我需要你，不是我要求你，这个表达这是其实是一个技巧。 对，就是 对方听了之后他的感觉会不一样。 嗯， 啊， 哎，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啊，我们到人到老年了，我们也要这个有一些经营夫妻关系的技巧。这个最重要的技巧呢，就是我们要表达出我需要你。 啊，不是说我要求你干这干那个。 对，嗯，也不能说是你得给我干这个啊。我告诉你，你这个今天你得把这屋子给我打扫干净了啊，明天你得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个就叫要求哈， 对， 而是要表达出的是需要，我想让你陪我干点什么。你能带我去哪儿吗？你能带我去旅游一趟吗？我特想让你陪着我，你陪着我我觉得多有意思啊，我想让你给我拍照。 对，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 哎，这个要求就提出来了。 我需要你拍照，因为你拍照， 哎， 你的角度找的挺好的。我总是找别人拍的，总是不满意。 对，别人给我拍的照片怎么都不好看啊？怎么就你给我拍的照片那么好看啊？是吧？我今天还看到这个微信上有那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咱们这个中国的老大爷是单反一族啊，那中国的这个大妈们是纱巾一族，说的都是照相。这个很多网友都把自己妈妈的照片贴出来，说看我妈这个围着纱巾多么的妖娆啊，多么的漂亮啊， 不管到哪就把纱巾 拿出来哈。对对，哎，拍照的呢多一半都是老伴儿，而且呢这个很多老年的 这个先生呢都找到了一个爱好，这人老了哈， 嗯， 这爱好都要找一找嘛，摄影，那么扛着单反， 简单易学， 对，扛着单反，而且这个还是因为摄影还认识了很多朋友们，这个其实最好的一个拍摄对象就是自己的老伴了， 对， 所以呢其实老年夫妻也有时间出游了， 对， 也无论是到远处去旅游还是在这个当地逛逛公园啊，这个到亲朋好友家去走一走啊，那这都可以哈，只要这个天气好，拉着自己的老伴出去，跟自己老伴说，就你给我拍的照片好看，你上次给我拍的照片，我那个老姐妹们都说，哎呦怎么那么拍的那么好啊，你再给我拍两张， 对啊，这个关系就会变得挺好， 是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包括像做饭也是，想吃老伴儿的什么什么饭了，你得说呀。 对， 老伴儿，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般，家里边男的做饭呢，往往好多是比甚至比妈做的好吃。 对， 就是爸做的饭可能比妈做的好吃。 对对、啊，这个需要另外一半提出来。你看，我爸我妈就这样，我妈做菜不错，我爸这一辈子。别的事儿跟我妈挺倔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做饭上、做菜上，她特别夸我妈。哎呀，她就每次她就说，她说，哎呀，我到外面去吃完人家请我的这个宴席，我都觉得没有你做的好吃。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妈心甘情愿的去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做出来，端到饭桌上，然后看着我爸吃饭。 其实你说人沟通起来难吗？其实也不难。 对， 就这个点就抓住他了。 对对， 是是， 就是我 他对你有再多的不满， 嗯， 但是你就这个就觉得你菜做得好， 哎， 那个人就愿意。 对呀、啊啊，因为我妈每次都觉得把那个菜端到桌子上，我爸吃的时候，他知道那个他得到了表扬嘛。我爸这个人也真是比较好吃我妈做的菜，他还真是什么时候都跟我妈说，哎，你那个什么什么好长时间没给我做了。你那个什么什么菜你没给我，你好久都没给我做了，那我妈第二天就给做， 对， 就那个， 这实际上就是需要， 对， 他不是要求， 对， 他实际上就是需要， 嗯， 是吧？而且这种需要对方啊，你看你妈当你当爸爸一般在炒完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光自己吃其实也没意思， 对呀、 啊，是吧？当别人吃的时候再体验出来这个价值了， 对，所以我们老年人特别的愿意被别人需要，还被别人需要， 对， 是吧？ 对， 而且事实上做子女的也要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需求，对于我们的父母老年人，他们也会很开心的哈。 对，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 我历史现在。芙蓉水面在，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四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讨论。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在北京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公众号，添加了之后大家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就这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那今天呢也是重阳节，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今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们特意要和老年朋友们来说一说老年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伴侣问题哈。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在后台呢，我找到了他的问题哈，他也是这个有一点苦恼。他说他的老伴儿啊嫌他，嫌他什么呢？嫌他打呼噜。这个老伴儿呢就不跟他在同一个屋子里睡。老伴儿就跟他说，说你去那小屋睡去啊，说小屋是以前儿子的房子哈，现在当然儿子已经结婚了。老伴呢自己在这个主卧睡。老头说，其实说这个我确实有点打呼，可是呢我不愿意一个人睡觉。为什么呢？说因为啊两年前啊我曾经突发过心脏病，那现在呢我就很害怕，就是我老怕万一晚上我突然我有点什么喘不上气儿啊，心慌啊，我有点这种事儿怎么办啊。我其实是一个人有点害怕的，但是呢我跟老伴儿说了，我说不愿意一个人睡，老伴儿还挺强硬，说你不愿意一个人睡，你老吵我啊，你让我也睡不好觉，你一个人睡去吧。就这样的。他说我这个我这是不知道该跟老伴儿怎么说，这个说自己害怕吧也提过，好像老伴儿也没太当回事儿。说问问你们啊，一般老年夫妻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其实老年夫妻分屋睡的挺多的。 对， 是吧？ 对， 而且我记得以前我们还在节目里还探讨过这个问题，不太主张分房睡，真的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特别是身体的这个本身就有一些疾病啊，这样的老年夫妇哈，但是这个打呼噜，这个也确实是一个会困扰到对方的问题啊。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就是一个。两个人的这种非常细小的一个东西啊，看起来你打呼噜其实是很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忍了一辈子的，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好像忍一辈子，忍了一辈子了，是吧？原来孩子住在这儿没办法，现在终于有空房间，你赶紧啊搬过去。 嗯， 其实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啊，就这个老先生他提到的，说担心自己， 嗯， 如果心脏不好突然出问题了， 嗯， 那么身边没有人，那挺可怕的。 嗯嗯， 这位老先生说这个案例呢，其实是我们心理学我们教科书里面提到的非常典型的案例。 嗯， 他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心理问题。 哦， 他是一个心理问题，不是说心脏本身的问题。 嗯， 这是他是什么心理问题呢？就是焦虑的人。 嗯嗯， 焦虑的人很多，这个上了年龄的焦虑的人呢，心压力特别大的人呢，总会有这种担心。 嗯， 说我心脏万一出意外咋办？ 嗯， 但是一般越是有这样担心的人呢，他心脏反而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没有太大问题的。他之前你看他说我跟老伴说过，他不当回事儿。 嗯嗯， 为什么老伴没当回事儿呢？ 嗯， 就他之前肯定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嗯， 连那些症状出现过都没有。 嗯， 所以他老伴才会那么坚决。你即便你给我提了， 嗯， 老伴会认为。你就是找一个理由而已。 嗯， 一旦老伴认为你这是找理由不想离开这个房间， 嗯， 那他就更坚决了。 嗯， 是吧？所以我说第一个这个问题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这个老先生呢要真的要学会自己减压。 嗯 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这减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多做深呼吸。 对， 多做深呼吸。 嗯， 而且好多人不知道深呼吸的技巧。 嗯， 深呼吸的技巧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要领，就是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 嗯， 用嘴来把气呼出来， 嗯， 好多人呢是用嘴来吸气， 嗯， 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嗯， 因为嘴吸气呢本身也不安全， 嗯， 实际上是用鼻子来吸气啊。当你觉得压力大了，比如老先生觉得当有的时候觉得心慌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多练习练习深呼吸， 嗯， 这你的紧张的情绪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一个。 嗯， 另外呢，从跟你老伴去沟通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感觉到心脏的确有一点问题， 嗯， 啊，那么，这真的要跟老伴，你跟老伴说的时候呢，那你要尽量的避免让老伴认为，你是为了不想去那个屋， 嗯， 才提了这样一个要求， 嗯， 是不是？你得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这个你怎么样能够让你老伴相信呢？那这还是谈话。 嗯， 谈话的时候呢，那我们说，你要想让对方相信你，那你得很真诚。 嗯， 你别着急了。 嗯， 啊，你越带着情绪说，然后对方越觉得你就是不想啊跟我分开睡，你就是还想找理由，还想回来。 嗯， 是吧？如果你心平气和的、很认真的、很真诚的。就跟对方说这件事情， 嗯， 那么对方呢就不至于说那么决绝，说非要分开。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方式。 嗯， 如果你老是说你让我那个去，我有心脏病，你还非要把我搞，你让我死啊，或者怎么着？好了，对方呢情绪一旦上来， 嗯， 他哪怕他觉得你真的有问题，他情绪上来，人可能这个时候就管不了自己了。 嗯， 就跟你直接对抗，你就得搬过去，你不搬过去就怎么着怎么着。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另外呢，这两个人呢，我还是觉得平常他们俩之间的亲密关系呢还不够那么亲密。 嗯， 按说呢，夫妻俩人啊，不管年龄有多大，我们说老来伴是吧？ 对， 为什么要老来伴呢？就是因为当这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呢，你会比较踏实。 嗯， 这个踏实呢就到老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有一个需要啊，一搭手旁边就有一个人， 嗯， 啊，是吧？就这么简单，是吧？ 嗯， 其他人是帮不了你的， 嗯， 是吧？其他人很难及时的出现在你身边的， 嗯， 啊，所以话说到这的话呢，反过来，那么这个老先生呢，能不能这样来表达呢？比如说，你的爱人他有没有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啊？ 嗯， 啊，或者说他的身体需不需要人来照顾呀？啊，是不是这样的？哎，反过来你要多从这个层面去啊关心他，就是他也需要你， 嗯， 是吧？现在并不是说你需要他，啊，是吧？ 当然呢，你也可以，我们刚才也提到那个技巧了，你也可以跟他来沟通，我也很需要你，是不是？ 嗯。 如果我出现意外了，我没法寻求帮助，没有人及时在我身边，怎么办？你把这个诉求也说的很，我们说在表达诉求 很诚意， 对，你不能去要求别人， 嗯， 是吧？而是说我需要你， 对， 是我离不开你，我离开你了，我小命没了，是不是？ 对， 你要说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方心里头就不会说那么坚决了。 嗯， 如果你说我要求我必须得回来，我不回来，我这就完了， 嗯， 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对方会觉得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嗯， 你就是在这跟我闹， 嗯， 是吧？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一种变化， 对对、 让对方觉得你真需要他，你这心脏真不好， 哎， 真出现意外了，这真问题麻烦真大啊，是不是？ 对， 你用这种方式让对方觉得，你离开他不行， 嗯， 是吧？必须那个。另外呢，你自己也要也要那个调整一下。其实呢，一个人打呼噜呢，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呢，真的要去医院看一下。 嗯， 现在也有专门去治疗的，是吧？另外我们从那个通常的这个常识来推断呢，一般打呼噜的人都是因为白天太累， 嗯 啊，那为什么打呼噜？就因为你太放松了， 对， 太放松了，就完全放松。这完全放松很大原因，就尤其那些比较肥胖，本来这个部位呢就有点问题的人， 嗯，咽喉部位， 对， 对， 那你就更放松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通气综合症这种问题就可能会出现，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一方面真的有这种问题，对自己身体也真的不好， 嗯 啊，你自己在饮食啊，或者是医院看一下，这真的去调整一下。另外呢，白天不要太累了， 嗯 啊，晚上呢，你才会避免打，至少说你打呼噜不会打得那么，那么声音那么大， 对 吧？那么没有任何的管控， 嗯， 是不是？ 这个医院是有那个 这方面有专科，现在医院 对有专科，有这个专门可以治打呼噜啊， 对 啊，来帮你检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有这样的这个专科的。所以其实如果真有这个问题呢，那老年朋友可以挂个号到医院去看一下。 对， 另外就是同房住啊，老年之间，老年夫妻其实也是需要肌肤相亲的。 对， 两个人之间如果能够在一起。肌肤相亲一定会促进两个人的情感更亲密， 情感同时也让彼此有安全感，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体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位我再说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老先生提供另外一个建议。其实呢我原来也遇到过一对老年的夫妇呢，他其实呢也是跟他问题一样， 嗯， 但是老太太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嗯， 他去睡了一辈子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 嗯， 他每一次呢他除了按照其他方法让这个老伴自己去调整自己身体之外，这个老太太她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每当她打呼噜的时候我就捅她一下， 嗯， 把她弄醒， 嗯， 弄醒了那个人马上就知道了， 嗯， 是吧，然后自己就接着睡， 嗯，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是吧，对，减小这个影响， 嗯 啊，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越觉得他要打呼噜， 嗯， 我就这一天晚上就越瞄着他，这个就越专注， 嗯， 好像他听不到他打呼噜，我睡不着了， 嗯， 是吧？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了。这其实呢，也需要去调整一下， 嗯， 啊，是吧？这样我们知道大学生，那么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在大学生在大学宿舍里头，有一人打呼噜呢，整个有的人有的其他人都能睡着，就他睡不着， 嗯， 就因为他一直在惦记着这个人， 嗯， 太关注了，啊， 嗯， 是吧？其实事实上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嗯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沟通一下， 对，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那我们和大家今天在重阳节的这个晚上专门为老年朋友做一期关于老年伴侣的话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老年夫妻可能会 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来度过老年哈、啊、生活方式来度过老年。我们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这个老大呢已经11岁了，现在妻子怀孕了，我们是在打算要二胎。妻子呢已经怀孕好几个月的时间了。过去我们家老大呢是岳父岳母带的，然后现在呢岳母呢已经不在了，岳父呢又再娶了，那这样的话呢老二就不方便再给岳父岳母那边了哈，因为这个岳母已经不在了嘛，不方便给岳父那边带了。这样呢这个妻子呢就让我去求助我父母。我父母呢是那种比较喜欢玩的父母。这次跟他们说妻子怀了这个老二，然后希望他们能将来搭一把手帮我们带孩子。父母两个人说考虑一下，后来呢我父亲给我打了电话拒绝了。他说这个我父母啊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我父母家离我们家其实也不算远，我们是相邻的这个省份吧。他说我一直都觉得我父母其实对我还是很疼爱的，我以为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父母也是会答应的，他说但是没想到这个他们是做出了思虑之后我父亲拒绝了替我们看孩子这件事儿哈。他说我跟我妻子心里边还都挺别扭的。他说这个因为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如果没有老人帮衬着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妻子就要牺牲掉自己工作的时间哈，他说这个也挺难的，所以呢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但是我父亲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说他跟我母亲呢愿意每个月补贴我们3000块钱，让我们去找合适的人帮我们带孩子。他说主要是他和母亲他们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个人的计划，想出去旅行啊玩啊这个不愿意把自己拴在孩子身上。然后他说其实我也能理解吧，可是心里边还是有点不太痛快。这是我找到的我们后台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挺典型的哈。 非常典型。 我们大多数的老年夫妻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是看孩子的角色。 看孩子大军。 对对对，是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父母做得棒。 哦、 做得真好。 做得好哈。 对。那么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哎呀，那我妻子就要牺牲一些时间。那我想反问这位男士，难道你不应该牺牲一些时间吗？是不是？这孩子是两个人的，我觉得他的父母虽然也在经济上也帮助了他们啊，也帮助他们来补贴了4000块钱，也不少。按说呢，父母连钱都可以不给。是不是？你们俩生孩子，有的人老觉得经济压力大，或者是这都是理由。如果两个人把自己的应酬的时间给缩减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节省出来大量的时间来去帮助看孩子啊，实在不行的话那么去找一个找家政是吧，找一个保姆，选择一个合适的保姆，都是可以的，是吧，来帮忙。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两个人都有工作的话，特殊的时间没法照顾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找一个保姆。那找保姆也并不见得非要找一个全职的，你也可以找一个小时的，是吧，他在哪一个小时段只要来就可以。那么从我的角来说呢，我们从心理咨询角来讲，从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角度来讲，那么我还是建议呢，就是说父母要多带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亲，这是你的孩子，你将来你想影响你的孩子，就在于呢，在孩子至少在7岁之前，你有没有跟他更多的时间待在一块儿？现在遇到很多的咨询案例呢，都是这样的：这孩子到了小学了，或者到初中了，突然这个父母说：“哎，这孩子不听话了，我管不住了。”比如说这孩子恋爱早恋啦，或者不想上学啦，或者说我跟他学习各方面提一些诉求，这孩子完全不当回事儿，就管控不了了，失控了。我一般都会问他，我在7岁前你们跟他待的时间长吗？基本上他们都是没有带过孩子。所以呢，孩子在这个阶段呢，需要跟父母建立那种情感上那种安全的依恋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你也没有办法影响孩子。所以我觉得他的父母，他这位先生提出来的让他父母来照看他的这个二胎或者照看他的孩子， 可能他的父母也不会说懂得我们心理学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客观上他的父母这个做法挺好的，就说我们老年人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然后你的孩子然后你来带啊，如果经济上不宽裕的话，我给你补贴3000块钱，其实这也差不多了啊。我觉得就这两位朋友他俩倒是可以挤出来一些时间来去跟孩子更多的相处啊，这样反而会好一点，对孩子也有好处，对增进亲子关系好处就更大了。 嗯 啊，将来那么你现在可能辛苦一点，将来这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就轻松一些。我们说在亲子关系当中很多父母最大的困扰就是我影响不了孩子。 嗯 啊，我觉得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影响不了，就是因为在他小的时候你没带过他，是吧？一生下来好了，把孩子有的人就是刚满月或者不满月就直接就甩给父母了， 嗯， 让父母来带啊，我自己啥也不管了， 嗯， 是不是？那你好了，你到那个时候轻松了，等到这孩子一般大家是等到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了，然后这父母这个亲生的父母才开始卷入进来， 对的对的， 才要去施加影响， 对， 但这时候你已经影响不了孩子了， 嗯， 孩子觉得很陌生， 嗯， 跟你之间那种连接没有建立得很好， 嗯，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失去这么关键的几年。其实这个年轻的父母稍微牺牲一些自己的个人的时间， 嗯， 那么回归家庭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情。 嗯，对，所以父亲和母亲经过深思熟虑，那么他们要考虑的是他们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卷入这个带孩子大军中哈，其实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有一些老年夫妇那么有这样条件的话，趁着自己体力还好精力还好，其实多走出去看一看，或者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老年生活的质量会更提高。那当然年轻人确实也有年轻人的一些难处，比如说工作压力大，比如说有些人不可能辞职回家带孩子， 对， 可能有的人还有这样的担心，说我仅仅是请这个外人来带孩子，比如说请保姆啊，或者说请外人的话，有一点不大能放心孩子的生活中的细节，还是想让老人从旁能够给看一看，觉得更放心，毕竟是自己人哈。也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们自己的乐趣就是带孙子。他们就盼着孙子出生，而如果是那样的老人，他们就盼着孙子出生的，他们一心一意要来带孩子的，那还好说，那是老年人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我们在这儿特别想告诉年轻朋友们的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并不想带孩子，他来帮是情分， 对， 嗯，这个不帮也是应该的， 对，也不是无情。 对，这个所以呢，如果不来帮年轻人看孩子的公公婆婆也好，岳父岳母也好，这样的老人家，那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对， 而且我们作为子女，其实在今天重阳节这个日子，我们也特想对子女们说，我们要鼓励老人家在老年这个生活阶段能够更好的去生活。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可能我们会用最新的电子产品， 对， 我们会用 APP， 我们会用打车的软件，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支付结算，我们会网购，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充分的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但是老年人呢他会不敢尝试这些。所以我们也见过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孩子是很有心的，他会教老年人学会这些使用这些，帮助老年人的生活更方便一些。有的时候我在路边看到，比如说咱们都用打车软件来打车了， 嗯， 老年人站在路边还是招手，半天招不到一辆车，真的也挺着急的哈。 对， 这个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在这些方面多给老人一些关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有更多的安全感。 对， 嗯，有了孩子，他们在这个年龄可能他们对孩子的依赖是在这些方面的。 对， 另外就是我们鼓励老年人，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面对生活，能够有高质量的生活，我们鼓励他们这个多花钱。 对， 这个 其实呢，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就是说看看那些新鲜的东西呢， 对， 也会从心理学上来讲也会延缓衰老。 对呀、啊， 因为他会看到一些新奇的刺激的话呢，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兴奋， 对 啊，整个状态呢会更加健康， 对、 啊、 对， 那么身心疾病也会少一点。 对、 啊、 我有一位朋友，前一段时间把他老父亲自己一个人啊写一个公众号，哎，给自己写了一个公众号，开了一个公众号，每天写什么，把自己的书法发上来啊，把自己看电视剧的心得发上来啊，把自己的读书的感觉发上来啊，这个读后感发上来，这个我这个朋友就会把他老父亲这个公号里的文章分享给我们大家，然后让我们去关注，我们大家都去点个赞。然后老人家就很开心了哈， 是， 那我觉得这个就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的老人家，能让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对， 能让他们真正生活质量提高起来。 是，因为这种方式呢，这就是让老年人呢，他多一个生活的技能，或者多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是吧？ 嗯、 你像写这个公众号， 对， 他自己写，有的时候哪怕不分享，就自己家人看看，哎，老爸爸、老妈妈又在写什么东西，是吧？等等，这种分享都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棒， 有乐趣、 对， 生活的有质量哈。 对，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献给收音机前、网络前老人家的这样一期节目哈。我们在这个重阳节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夜思语诗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我们就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们，我们也一直在解答着老年人各种各样的情感婚恋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内容的方向哈。 嗯、 所以，老年朋友们，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了各种伴侣问题啊、情感问题、伴侣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情感心理问题，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发微信给我们，联系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谢谢韩老师，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